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的建筑二咧，希望在呢一个钟头入面咧，带俾大家一种怀旧的味道。近年咧都好时兴一啲怀旧啊，一啲 vintage 啊，呢啲咁嘅风格噶嘛。咁但系今次我哋讲呢个城市咧，我感觉上好怀旧，睇啲相咧都好怀旧。 除咗怀旧之外咧，有一种即系都市人繁忙生活嘅时候好喜欢嘅一种慵懒啊、悠闲啊、浪漫啊。即係除咗金錢以外嘅其他價值咧，都喺呢個城市裏邊表現得非常之好。因為呢個城市嘅相關嘅電影同埋音樂咧，其實都係相當之知名嘅。咁啊，同埋佢背後展現嘅提示咧，就係拉丁美洲嘅風情咧，真係非常之吸引，同埋好受到大家嘅重視。 嗱，大家首先咧，依家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 rthk.hk， 咁喺我哋第五台嘅節目《建築二》入面咧，揾翻我哋今集就會見到我哋今日講嘅呢個城市嘅一啲圖片啲相片咧，都系由我哋嘅主持先奴咧带俾我哋嘅。咁今次讲嘅城市就系古巴嘅夏湾拿。 系啊，你头先都讲到一啲夏湾拿嘅特质啦。不过咧，我觉得有一样嘢你哋提少咗嘅，就系古巴呢个国家咧，其实系成个美洲现存嘅唯一一个系以社会共产主义奉行嘅国家。所以就系因为呢一种嘅体制咧，令到呢个国家咧，除咗个怀旧之外咧，佢有另一种唔同嘅感觉。因为我哋生活喺资本主义嘛，咁所以当你真係去到一个用社会主义奉行嘅社会呢，其实呢所有嘅城市空间呢都好唔同。 係呢，有啲咩唔同呢？譬如依家我哋话中国大陆都系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啦，咁都算系社会主义啦，系咪？咁又唔会觉得有一种好大嘅出入㗎？ 其实近年呢，古巴都开始呢同本身嘅社会主义路线有少少改变嘅。因为呢，始终呢去到21世纪呢，佢要面對係開放門户，即係之前咧，其實喺冷戰時代，佢仍然有蘇聯嘅靠攏啦，有冷戰陣營啦，去幫佢做貿易，所以咧仍然可以生存。但係當呢個蘇聯解體之後咧，其實嗰陣時咧，古巴係完全係孤掌難鳴啊，因為咧佢喺東歐嘅陣營咧，全部唔幫佢啦，已經變咗咧，佢哋要諗一個可以令到自己有收入嘅來源咁。點解之後呢佢喺90年代未開放旅遊業呢，就是一個主要呢想有一個外匯嘅原因囉。咁慢慢呢令到呢個國家啦開始對外開放啦，咁亦都要令你思考呢，面對呢個地球一體化呢，佢真係要同外面做交易，咁慢慢就變咗個改變。 係啊，我哋話呢就喺中美洲呢，其實有啲嘅即係我哋話社會嘅政府嘅結構模式呢，同呢個北歐嘅一啲嘅情況都有啲相近嘅。因為佢哋即係唔係一啲所謂巨大嘅國家啦，即係人口嘅壓力係有嘅，但係呢即係地方亦都未必有同人哋可以大競爭啊，咩軍事啊，咩大國嘅模式。咁所以佢哋呈現出嚟呢，就係喺中美洲或者係南美洲嘅北部嘅某啲嘅國家呢，都會呈現一種非常之重視社會嘅回饋嘅一種方式。即係他们对社会的生产的再分配是采用一种更加平均的手段的，就是真的叫做共产主义的，就是得古巴一个，但是相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啊、社会福利啊、重视平均的分配啊，这些想法呢其实在中美洲的很多的国家里面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同一时间呢，他们都陷入另外一个的麻烦，就是一个平均的分配之下呢，好像有些的国家的生产能力呢就下降啦，或者停滞不前啦，或者某一些国家因为工会的力量又太大呢，他们在工厂啊工业上呢都即发展都有些的差池。咁所以你会见到中美洲或者南美洲或者拉丁美洲有些的报道，你会说啊他的经济又不掂啦，有某些国家他又冧啦，某些国家货币又贬值啦，你会听到类似的声音在里面成日都运行。咁整个经济 嘅問題咧，一陣間我哋仲會再講到某啲國家影響而嚟嘅。咁但係咧，大抵你會見到中美洲嗰種唔係最重視金錢嚇，除咗金錢之外，仲有其他價值嘅氣氛咧係存在喺度。 所以我覺得哈瓦那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城市嘅，佢喺即係歷史上咧，喺成個加勒比海甚至中美洲呢一帶咧，佢基本上係其中一個最富裕嘅城市。所以咧，佢城市咧喺近差唔多五百年嘅歷史咧，佢保留咗咧有唔同嘅風格嘅建築喺裡面。咁包括佢當時佢會抄一啲西班牙建築啦，或者引入後期嘅歐洲某啲嘅建築主義啦，到20世紀有一啲現代主義建築物啦。同埋佢後期嘅係因為共產嘅時候引入一啲東歐嘅建築啦，所以咧佢係好多元化，亦都保留翻喺佢市裏面。咁所以點解佢係我真係如果去旅行咧，你話揀最中意嘅城市咧，佢真係 top one 嚟嘅。 但係佢又喺咁多種嘅文化影響底下，佢又唔會去將之前嘅嗰種文化或者係建築物啦，去將佢撇開咗，即係佢係純粹係喺旁邊或者附近繼續築起一啲新嘅文化，係咪咁樣？ 係啊，咁所以咧，我今日都會慢慢去解釋，即係分析啦，慢慢去透過去哈瓦那旅行講俾大家聽，呢個城市嘅發展點解令到咧佢每一個唔同嘅時代咧都有啲記憶可以留翻喺呢度咯。 同埋最緊要嘅係咩咧？就係、因為阿仙奴咧對於哈瓦那嘅熱愛咧， 鍾愛 同埋鍾愛實在太嘅犀利啦，所以咧佢哋話咧有一星期嘅時間咧係不足以咧同大家分享 頭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啦，呢個星期，所以咧我哋會一連兩集咧會去即係深刻咁去講咧有關哈瓦那嘅種種嘅部分。咁當然都會透視到咧中南美洲嘅各種嘅情況嘅。 多謝兩位主持啦， 你中意講幾多集都可以嘅。如果你仲想繼續講都可以嘅。 睇下聽眾會唔會有啲聲音啦，或者佢哋有啲咩城市咧覺得好想講嘅，不如你又可以即係同我哋講聲啦。 先講啦，咁吸引係唔驚嘅。佢有總有，如果佢真係要想講三集，一定有足夠嘅嘢同大家分享先會做。 主持仙奴曾卓妍冯杰， 事不宜迟啦，我哋依家不如讲下咧哈瓦那或者古巴嘅少少历史。等大家認識一下呢個城市先。咁其實呢個城市係咪同一啲我哋上幾次都有講過啲南美洲嘅城市一樣？其實佢嘅歷史主要都係由一個殖民地歷史開始。 冇錯啊，即係我可以從即係成個古巴嘅角度去講啊。咁到進入哈瓦那嘅時候咧，就等阿仙奴咧慢慢同大家分享。咁其實古巴嘅先講個位置先啦，即係大家都可能會知道佢就係中美洲加勒比海嘅位置啦。咁大家即係加勒比海咧嘅上邊咧，其實仲有一個海灣嘅，咁就係成個美國嘅即係肚腩嘅一個位置，就係一個墨西哥灣。咁另外下邊咧就係啲島圍住近南美洲嗰邊咧就係加勒比海。咁然後咧兩邊咧就係夾住大西洋同埋太平洋兩個最大嘅海洋。咁所以其實睇墨西哥灣同埋加勒比海依一帶嘅古巴咧，其實係四面都環海嘅一個地方。咁而但係同一時間咧，就因為喺海裏邊咧，所以喺依一個地方咧喺平常情況下咧就好適合航行嘅。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即係特殊嘅一啲情況，譬如大家都可能聽嗰啲什麼百慕達三角啊，喺啲依附近依啲各種各樣嘅情況咧有啲危機。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哋話咧中美洲嘅依一片海面咧係非常之適合貿易嘅。咁咧，古巴係其中一個最早被航海家發現嘅一個中美洲嘅海島嚟嘅。發現咗之後咧，其實好快咧已經成為咗西班牙嘅一個叫做大本營，即係佢認為依一個咧係佢發覺一個最好嘅一個海島嘅地方。咁當然咧嗰陣時喺無論拉丁美洲或者北美洲咧嘅整個巨大嘅面貌都未發展嘅，大家都認為啊，其實最大嘅島嶼咧應該就係喺中美洲依一個部分係最大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喺依啲島度去居住啦咁樣。咁而好早好早咧，即係話喺1517年啊，即係16世紀初咧，其實咧已經喺依個嘅位置咧，就有一個開展，慢慢開展到所謂嘅蔗糖貿易嘅。咁依個種植甘蔗同埋蔗糖嘅貿易咧，其實係到今日咧都係古巴嘅一個重要嘅來源嚟嘅。咁啊，有時間講多少少，譬如話咧，我哋話60年代嘅全球嘅糖貿易咧，喺古巴咧其實仲係非常之強嘅。咁大家可能都聽過有一位叫亞洲糖王郭學年啊，其實郭學年當時咧，其中可以同郭學年競爭嘅幾位糖業大亨咧，其實就係嚟自巴西、嚟自古巴幾班嘅商人。咁所以咧，就算郭學年咧去做糖貿易咧，都會同依啲 嘅商人咧做往来。咁而当时世界上最顶尖嘅糖业贸易场咧就系英国。咁所以我哋怀疑而开会咧，糖业会咧就喺巴西或者古巴度举行。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下当时嘅古巴点解如先头正话所讲系富得漏油，点解嘅经济咁好咧？其实就系因为佢有一个得天独厚嘅一个优势。咁啊，此为题外话啦。咁而我哋话咧，古巴咧自此之后咧，一直咧都系所谓西班牙嘅一个即系黄金嘅宝地嚟。我哋可以话咧，喺当时西班牙尝试喺美洲建立一个新西班牙嘅一个巨大嘅帝国嘅时候咧，其实核心地方咧就系古巴呢一个位置，咁啊最早去揾到。咁所以我哋当时讲开什么大三角贸易，譬如话由菲律宾啦、古巴啦呢啲嘅地方跨太平洋去做一个大三角贸易，同中国去做交易咧，其实咧古巴咧都系占据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咁但系如我哋之前都所讲啦，其实亦都受到疫病嘅影响，印第安人咧都死得好多，死得好快。咁冇办法，佢哋受到欧洲人嘅病菌感染咧，就大量咁死亡。咁有天花啦，有之后嘅麻疹啦，呢啲都死好多。咁所以咧，1840年开始咧，其实咧就变咗咧，另外一批人咧就运过去。咁除咗大家所熟知黑人之外咧，其实仲有相当数量嘅猪仔，就有例如华工咧，系去咗呢一个古巴。咁除咗去古巴之外，就系去秘鲁。咁所以咧，呢两个地方咧就系非常之主要嘅两个最多华人嘅地方。当然仲有智利啦，但系最多其实系呢啲嘅地方咧，系好多嘅华工喺度。咁而亦都有好多华人咧，其实今日生存喺或者留咗喺古巴度嘅。咁所以呢啲咧都可能先到一阵间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佢喺里边见到嘅一啲或者呢个华人世界嘅一啲嘅痕迹系啦。但系好可惜咧，就系喺成个南美洲咧都开始有独立嘅时候咧，古巴依然系俾西班牙咧所牢牢咁样去管治住嘅。之后一直去到点样去？出现到有个巨大的变化呢，其实呢就是可以咁理解嘅，就係話咧美國嘅擴張同埋咧西班牙帝國衰亡咧，就係古巴嘅變化嘅一個關鍵。因為美國咧喺嗰個擴張嘅過程裏面咧，有一場好關鍵嘅叫美西戰爭，即係美國同西班牙戰爭裏面咧，美國咧係以壓倒性嘅優勢咧係打贏。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古巴咧就由西班牙嘅一個寶地咧，轉移成為咧就係一個美國名義上唔佔領，但實質上係殖民嘅一個地方。咁而菲律賓你都面對咗一個同樣嘅一個境況。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下點解到今日我哋理解亞洲嘅菲律賓呢啲有咁强嘅同美国嘅关系啊，又或者美国同古巴点解有一个长期嘅好似互相去摩擦啊，种种唔同嘅情况咧，就系、是、可以话咧，就系因为强力嘅美国影响而嚟。咁所以我哋话喺嚟到依刻近代或者近世嘅古巴咧，系受住呢个美国嘅因素嘅强大嘅影响。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贤、冯杰。 都大致講咗古巴啲好緊要歷史啦。我嗰陣時去古巴咧，我覺得其中一個好吸引我咧，就係真係當年哥倫布第一次航行嘅時候發現嘅其中一個島。咁而古巴亦都係而家加勒比海最大嘅島。咁所以咧嗰陣時咧，西班牙人咧喺嗰度咧係最早起一啲嘅殖民地，亦都係最快發展嘅。咁頭先阿卓賢都有講啦，話嗰個糖嘅貿易咧，其實真係幾影響成個古巴嘅歷史。由佢開始到而家近代啦，基本上咧都系同佢嘅兴盛好有关系。咁我哋不如讲下夏番拿啦，因为咧夏番拿咧其实个位置咧就喺古巴岛嘅北边，佢好得意噶，佢系一个面对住墨西哥湾嘅海湾，咁佢有一部分咧系有一个好长嘅海港嘅，咁所以咧佢变咗有一个海口啦，系一个好好嘅军事嘅要塞。咁當年咧，西班牙人佢又好識起城堡噶嘛，所以佢揀啲地方咧係特別有呢個天險嘅，佢先會揀噶嘛。 立曬啲好嘅地方。 係啦，咁啊，梗係啦，因為佢真係水深廣闊啦。咁同埋咧，佢呢個位咧真係可以遙望翻成個墨西哥灣啊嘛。咁而加勒比海講親咧，啲人就諗起咩咧？通常就諗起海島啊嘛。咁當年咧，西班牙喺嗰一帶咧，其實基本上新世界都係稱王啦。咁引到咧好多咧歐洲嘅其他國家咧，喂，梗係過嚟爭食啦。包括好似英國啊、法國啊，或者荷蘭。其實呢啲國家咧，佢哋又唔想名義上去搶西班牙啲嘢嘛。咁佢哋咧又有意無意咧，就會輔助嗰佢哋唔同國家嘅海盜喺嗰度咧搶西班牙嘅一啲資源。咁當年咧，古巴咧。 是成为西班牙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口站。嗯，哈瓦那呢佢本身呢唔係第一个发展城市嘅。哈瓦那係1519年呢先发展城市嘅。之前呢古巴已经发展咗六个城市㗎啦。咁大部分呢其实都係南部。咁点解佢要去咗北部呢？因为如果你地图睇呢，呢一个点呢係新世界比较近旧世界嘅一个地方。嗯，即係呢好近去西班牙嘛。咁变咗呢，如果佢由新世界譬如好似秘鲁啊或者墨西哥偷咗好多银啊金，咁一定要转返去西班牙嘛。喺古巴就一个非常好嘅转运站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好多嘅船啊载住啲黄金咧，就停晒喺下翻嚟啊港。咁你话点会引唔到啲海盗嚟啊？系咪先？ 系啊，即系我哋如果即系历史有兴趣，即系加入俾其中一个出名嘅海盗咧，嗰架船咧就系英国女王复仇号。嗰架船咧就系一啲当时咧就系喺十八世纪初，即系1740几年至1750几年 around 呢啲时间咧，就喺加勒比海咧就系示弱。其实佢威嘅时候都系威几年嘅。呢架女王复仇号其实就系即系著名电影里边出现嗰架嘅其中一架船啦。嗯，就系嗰位金发嘅海盗就系佢啦。所以我哋话咧，呢啲嘅所谓嘅武装商船或者叫私掠商船咧，佢背后其实就系个国家嘅支持， 咪争资源啫嘛。 西班牙又有，英国又有，荷兰又有，咁大家去到咧就打餐打死，咁就所以喺电影呈现出嚟一种好似即系七国咁乱嘅一个情况咧，喺当时咧某程度上咧都系真相嚟。 系啊，咁而哈瓦那咧，嗱头先讲到话咁多黄金停住呢一个城市，咁但系当初嘅城市规划咧，其实就冇乜好特别嘅，咁亦都唔会揾咩城市设计师噶啦。嗰阵时通常都系嗰个总督咁喺地图上就画一啲方格。咁方格嘅城市计咧，其实我每集都讲好多城市都系用呢个设计嘅。咁喺新世界咧，好多都系嘅。譬如之前我哋讲富斯科啦，秘鲁嘅都系用格仔嘅规划。咁点解咧？呢个都同西班牙咧占有新殖民地嘅时候一啲思维。因为当年咧西班牙本土咧，佢好多嘅城市咧本身都系有一啲旧嘅人类聚居的地方慢慢演变成，所以佢冇规划。 嗯， 但系去到新世界咧，佢可以再画一啲新嘅铁嘴嘛。咁所以咧，佢觉得咧用格仔咧，其实系比较理性，亦都符合咧当年咧，譬如十六世纪开始咧，嗰阵时就系文艺复兴嘅后期啦，都系用一啲比较有规矩、有理性嘅方法去规划。 对称啊，形状啊，黄金比例啊。 咁所以咧，呢啲咧都好切合嘅。咁如果摆翻喺哈瓦那咧，更加好咧，就因为咧西班牙咧嘅天气咧系地中海气候啊嘛。咁而加勒比海咧有类似咁样嘅气候嘅，咁所以咧佢哋咧会比较用翻佢哋嘅思维，就系咧西班牙南部咧通常咧嗰阵时都俾摩尔人统治过噶嘛，咁佢哋好中意起咧一啲有庭院式嘅建筑物啦，因为中间有庭院，咁佢就可以大量将啲风咧就吸入去，令到成个屋就会好凉爽啊嘛。咁佢所以覺得咧，一啲格仔型嘅分布咧，亦都有呢個好處嘅。你會見到咧，喺哈瓦那最初期咧，佢嘅城市規劃咧，佢係格仔啦，佢都有留某部分嘅地方做廣場嘅。而廣場咧，喺好多拉丁美洲嘅殖民地城市咧都有，但係通常咧，佢哋啲廣場嘅設計會係點咧？如果你去過咧，就會見到一定會有一啲好重要建築物，包括就係一係教堂啦，一係就侍應廳啦，或者一啲軍營啊、皇宮啊。咁咧喺哈瓦那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因為咧當年咧佢哋喺建造新城嘅時候咧，有一個重要廣場叫做 Plaza de Armas 武器廣場啦。其實好多西班牙殖民地都有呢個中心廣場咁名嘅。 係咯，我哋之前講 Cusco 嘅時候都有呢個嘅廣場。 係啊，因為佢真係駐兵用嘅。而哈瓦那嗰個武器廣場咧係比較近北邊，咁佢側邊咧都係一啲軍營啊或者城堡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政治同埋軍事中心啦，普通人就唔可以去嘅。咁所以咧，佢哋當地人咧，亦都開辟咗另一個廣場咧，當年叫做新廣場啦，就喺比較中心嘅地方。啊，嗰個廣場咧，反而就係唔會有教堂，唔會有任何嘅即係市政建築物啦。佢就係俾啲人咧自己可以喺度商貿啊，或者啲人喺度休息用、 自由使用嘅。 係啦，咁但係喺殖民地嘅城市嗰係比較少嘅。如果你有去過其他嘅殖民地城市，你發覺一定有個教堂，但係咧呢一、這個做法咧喺下翻嚟講咧就比較少。慢慢咧，我覺得呢個都催生咗咧古巴人咧對於嗰個公民意識嘅。其實由佢開始規劃咧，係已經開始有少少嘅思維擺咗落去嘅啦。 我又想問啊，先到有一個問題。嗱，我哋講格仔規劃咧，都有兩三個城市咧係講到格仔規劃。咁我諗相對於格仔咧，都有我哋另外啲城市就譬如似隻炮啊，或者似一個飛機啊，或者即係話一條中間中心放射性咁去嘅一啲嘅形狀。咁以你嘅見解咧，即係呢種格仔形式嘅城市規劃咧，佢嘅優 点同埋缺点其实喺边度？ 嗱，头先有讲过啦，呢、这个咧系通常用喺西班牙殖民地城市嘅，所以全部咧系一个倒模形式，都好正常嘅。咁但系咧喺加勒比嘅气候咧，其实都系比较湿热噶嘛，咁、所以咧佢比较着重咧就系咧点可以令到个城市可以降温啦。其实之前我系譬如介绍希巴姆，我都有讲个城市降温啦，咁都用格仔形式，咁佢个模式类似嘅。上次講過係沙漠城市，但係呢個海邊城市咧，佢就變咗可以盡量咧，可以點樣吸入海風啦。亦都好似我之前講 Veneta， 即係雅萊塔一樣，佢嘅格仔咧嗰、那個分布咧，通常嘅方向咧係會同海風有關嘅。咁佢慢慢咧就可以將呢啲咁樣嘅海風吸入去佢哋嘅窄巷之間啦，而透過一啲大廣場咧，可以將啲比較凍空氣留喺個市裏面。咁所以咧，呢個咧係一個幾重要嘅諗法，亦都點解要用呢個格仔嘅形式咧？咁另外咧，其實都有軍事用途嘅。咁因為咧，當年我都講過啦，佢俾咁多海盜襲擊，其中有一次好犀利咧，就係喺十六世紀中期啊，正如有一個英國海盜咧叫 Source， 佢咧就去打劫呢個夏灣啦。咁夏灣嗰陣時咧就乜都冇嘅，其實佢就好多商船嘅啫，咁啲人就好窮嘅，基本上佢哋都係用啲起啲爛鬼木屋嘅啫。咁佢見到哎呀冇嘢偷添，啲商船又冇喺度啊，咁點咧？谷鬼係咪燒曬成個城咯？咁、所以夏灣咧就要重新再去修建啦。 咁應該佢修建嘅時候要諗下點樣去防衞嗰啲裝滿金條嘅商船。 係啦，咁所以咧佢咧嗰陣時嗰個總督咧就諗，哎，我哋一定要加城牆啦，同埋我哋要加堡壘。咁喺十六世紀嘅後期咧，佢哋就喺城裏面咧加咗個星形嘅堡壘，其實就好細個嘅。而家你去睇呢個星形堡壘，佢咧唔可以做好防衛用途，即係佢咧只不過咧係擺喺個城嘅北邊咧 嚇下人嘅啫， 嚇下人啦。同埋咧嗰陣時佢嘅用途係咩咧？因為咧當年咧西班牙好多管制噶嘛，佢咧就好多商船嚟夏灣拿啦，但係咧亦都好多人咧會有走私嘅活動，同埋有黑市買賣。咁我諗住，哇！我都冇理你哋，你梗係自己即係喺私底下攞咗好多錢啦。呢、這個星形城堡咧，某程度上咧係一個港口管理站嚟嘅，即係所有人都嚟登記，你要交税。如果唔係咧，你就被罰噶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唔係愛嚟做防衞嘅。咁、但係咧喺十七世紀頭咧，佢哋開始有嘅城市規劃嘅圖咧，你見到咧係有城牆喺度嘅。咁、因為咧佢覺得城牆真係好緊要啦。如果冇城牆咧，好似上次咁俾人一燒咧，成個城就冇咗啊嘛。咁、但係咧佢同其他嘅圍城一樣，佢個城牆咧係起喺城嘅西邊。咁其實咧，夏灣拿嘅城嘅東邊咧係海港嚟嘅， 係咯。咁即係西面就係陸地嚟噶咯。 係啦，咁即係咧，其實咧佢係冇打算咧沿海嘅地方咧起城牆嘅。 即係我哋之前講馬爾他嘅雅萊塔，佢就喺個城牆就係為咗防衞海上面嚟嘅攻擊噶嘛。但係佢依家嗰啲攻擊係來自海上面，但係佢城牆就起喺陸地嘅西面嗰邊，咁奇怪嘅。 嗱，如果咧睇翻地理上咧，夏灣拿係喺古巴嘅北邊嘛，咁其實佢都好大機會咧由其他南邊登陸嘅海盜啦，會經陸路去攻擊嘅，所以咧佢喺呢一個防線咧係主要抵擋咧就陸上嘅侵襲。咁至於海上嘅侵襲咧，佢就唔係起個城牆啦，佢反而咧就喺呢個海港嘅兩旁咧嘅尖角位咧，各自起咗個城堡。呢個城堡真係較大啦，同埋咧佢上面咧真係有炮台嘅。咁有一個比較細咧，就係喺呢個舊城嘅北邊啦，咁就叫做 Cerrado 嘅城堡啦。咁今時今日去咧，其實你嗰個細一個方形嘅城堡，真係唔係好大。但系咧喺對面岸咧，佢咗一個好大嘅城堡。這個城堡咧，佢叫做三王嘅懸崖城堡。這個城堡咧，佢有一個好高嘅塔啦，咁可以咧瞭望成個墨西哥灣。 咁即係去唔去到㗎？ 而家去到 都可以入去參觀嘅。 係啊，而家去咧，其實咧呢一部分嘅防禦工程咧，同埋夏灣拿嘅舊城區咧，喺1982年咧列入為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嘅。咁、因為咧當時咧夏灣拿嘅防禦工程咧係加勒比海咧係數一數二。因為多錢啊嘛， 係咯，有錢啊嘛， 佢梗係要勁啲啦， 係咪？ 咁但係講到好似好勁咁樣，哇！起咗成個城堡，嗱，起咗兩個城堡咧，真係有用喎。因為咧海盜咧，其實佢哋係取易不取難噶嘛。見到你哇咁犀利，見到你城堡又有炮台喎， 嚇得嚇人啦，真 係。係啊，咁佢哋咧真係唔敢嚟。自此之後咧，其實真係少咗海盜咧嚟侵襲夏灣拿嘅。咁所以咧，佢又收慢咗，慢慢。其實我講嘅城牆咧，佢計劃咧就係十六世紀尾、十七世紀初嗰陣時起啦。咁但係咧輾轉咧搞咗成60年啦，先起完。去到咧呢個17世紀嘅中期咧，佢先起咗呢個城牆。咁當時嘅城牆咧，佢有成2公里咁長啦，有11個入口啦。咁啊，好似好犀利啦，成個。 係啊。 因為咧，佢夜晚咧會閂門嘅，咁令到咧成個城市人覺得好安全啦。咁啊，諗住起完好犀利啦，點知咧，其實起完之後咧，佢俾英國入侵啊。咁唔係海盜，係英兵，因為嗰陣英國咧，其實同法國喺周邊咧已經開始搶掠西班牙殖民地啦。 好似牙买加已经被英国抢咗啦，而海地咧亦都被法国抢咗嘅。咁佢梗系喂又抢啦，行翻嚟整个最大嘅地方咧，资源又好丰富啦。咁结果咧起咗你城墙之后咧，英国咧就即刻好快咧就已经控制咗成个夏番拿。 咁究竟英国控制咗夏番拿之后个发展又系点样咧？ 唔知攞唔攞得翻咧？ 跟住亦都会影响到呢个夏番拿嘅好多建筑嘅部分嘅。咁我哋下一节嘅时候再同大家讲落去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跃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今晚建筑二嘅时间啦，同大家讲紧嘅咧就系古巴嘅夏番拿。咁呢个城市咧系仙奴啊最中意嘅城市，没有之一啊，真系最喜欢嘅城市。 以仙奴去咁多次旅行嚟计咧，都攞到一个第一位咧，应该都唔简单嘅， 绝对唔简单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啊，咁啊，因为呢个古巴或者系夏番拿都系有一个好长嘅历史啦，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啊。咁啊，仙奴最中意话噶啦，层次啊嘛，去一个城市。入面去欣赏佢，无论系佢建筑或者系文化都好咧，见到好多唔同嘅层次咧，就会觉得佢系好丰富，咁所以亦都好欣赏佢。 系啊，同埋头先咧，即系先头讲到嗰个城市咧，有一个嘅军事嘅防卫嘅设计咧，我自己睇翻啲相片或者位置咧，都相当精彩嘅。佢点样去摆灯塔嘅位置咧？点样通过以海防为核心嘅一个防御嘅态势咧，就令到咧即系海上嘅进击咧就知难而退。 系， 同埋即系嗰啲嘅点样去防卫一个港口咧？你見到西班牙咧，的確係一個當時一個守衞一致嘅海上強國，即係佢點諗去守衞一啲人啊？點樣去打開到咧？其實有好充足嘅方法。 係啊，同我哋之前譬如介紹阿萊塔咧，佢一個圍城咧，又係唔同嘅塞城城市咯。所以咧，有陣時你睇咧，每個國家咧，真係有佢哋嘅統治嘅唔同嘅思維。 我見到阿萊塔更加係一個防守型嘅，即係佢唔俾人哋嚟嘅。但係佢夏灣拿咧呢、這個擺法其實佢個。攻击型好强，即系话你佢控制住个海面，如果有海上嘅部队嘅话，你有任何海盗埋去，佢出海上部队再喺上面打落去你冇得走嘅。即系你见到一个攻击型，唔系佢系一个攻击型嘅部署嘅方法。 其实同佢本身一个商业或者佢转口个船只。因为太频繁，有冇咁嘅关系呢？因为瓦莱塔纯粹防守嘅啫嘛，佢当中会比较少呢啲商业嘅往还，即系佢唔使招呼好多来船啊。咁但系呢个夏番拿就唔同。 系 其一啦，其二就系佢究竟系根本上海军好薄弱，净系靠防卫嘅，定系话其实佢一个好强海军做 support， 佢系攻势型嘅防守。是兩樣不同的東西，你會見到這樣的擺法，其實是一個你一夠膽就打過來，我就跟你死過。 但是英國真的打過來跟他死過了，那跟著鹿死誰手呢？ 咁英國好快就打贏咗啦。其實西班牙真係嗰陣時其實 強弩之末啊， 係啊，都未去到之末嘅。咁但係始終嗰陣時真係英國又崛起啦，開始其實英國管治都唔夠一年，但係咧竟然對夏番拿都幾多改變。佢唔喺個城市設計度，佢反而喺政策上，因為英國人就好識就係講政策噶嘛。咁佢就將咧當年咧覺得哇，點解你海港咧咁多都唔俾運入嚟，又唔俾嘢運出去嘅？佢覺得好多規矩咧，係啦，嘥咗。你不如開放啲啦，嗰啲規矩個海港可以入多啲唔同嘅材料啦。咁所以咧，當年咧，其實古巴就已經係真係以塘為家噶嘛。但係咧，好多農場嘅主人咧覺得喂，我冇機器啊，因為咧西班牙人俾我引入機器啊。咁英國人就話好，我就開放俾你入。咁所以咧，慢慢咧令到咧古巴其他地方咧佢嘅農業咧反而可以自負。咁啊，西班牙人咧最後其實都冇打走英國人嘅，佢咧就用美國嘅佛羅里達州咧做交換。咁於是咧，古巴咧就去翻西班牙人嘅手中。咁英國咧就好順理成章咧就攞咗而家美國嘅一部分。 係我哋話即係1762年前後嘅呢段時間咧，其實英國最高興、最成功，即係法國咧亦都係俾佢英國開始壓得死死的。然後咧，西班牙咧係完全咧係輸得最慘烈嘅一段時間。過咗段時間咧，英國就投降㗎啦，就到呢個美國就獨立戰爭就嚟㗎啦。所以呢一個嘅位置你都見到咧，就係英國嘅擴張其中一個高峰嚟。 不過咧，我覺得英國咧啲舉動咧，其實 就令到咧夏花拿咧個市民咧開始又多咗開放嘅意識嘅。因為咧喺十八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咧當時咧佢市內嘅建築物咧通常都係以巴洛克式為主。 嗯， 因為之前咧我就話佢係用啲木嘅起噶嘛，其實木嘅建築就唔可以留到好耐啦。咁、但係咧。開始咧，佢引入好多歐洲嘅元素。夏花拿始終咧係一個海港城市，所以咧佢有好多唔同嘅貨品咧都可以去交換，亦都咧變相咧引入咗好多咧新嘅思維。咁當年咧，佢哋咧就哇見到歐洲又興緊呢個巴洛克喎，咁我哋城市開始有錢，我哋梗係要用呢啲咁嘅屋啦。最初咧係一啲一層嘅屋嚟嘅。有一個好靚嘅大門啊，內面有庭院啊，但慢慢咧，因為隨住人口增加咧，佢將呢屋咧就搭高咗。咁而喺十八世紀中期開始咧，其實側邊咧法國嘅殖民地咧，海地都亂。咁、海地咧嘅一啲法國農莊主人咧，好驚咧，佢哋會俾當地嘅客人咧。佢哋革命成功之後咧，就搶曬佢啲嘢，所以咧就帶咗好多咧佢哋黑奴啊，同埋一啲農業技術咧就過咗去古巴，包括咧會加強咗佢嘅糖業啦、咖啡啦，同埋煙草。煙草啊，不嬲都有嘅，但係加強佢嘅種植方法。咁其實呢啲嘅法國人咧，佢除咗帶咗一啲新嘅技術咧，亦都帶咗文化過嚟噶嘛。咁當年巴洛克式建築物咧，建築之餘咧，亦都加咗啲法國嘅建築元素，就係、咧你會見到咧喺好多嘅露台咧。用一啲好精緻嘅鐵製嘅一啲嘅元素啦、所以咧你會見到好輕巧嘅露台咧，會喺呢巴洛克式嘅建築物上面咯。咁亦都係成為咧而家舊城區咧一個好主要嘅建築風格嚟。 係我哋話即係法式嘅啲嘅鐵嘅窗花啊，一啲嘅鐵嘅鐵嘅欄山，都係我哋喺建築裏面介紹過，非常出名。其實都講係巴黎都係其中一景啊。我哋話睇佢呢個欄山。咁正話咧，嗱先頭都提到海地嘅情況啦。咁海地喺今日咧都常常被人稱為一個其中一個失敗嘅國家嘅，即係話佢整體嘅。所有部分都是不太成功，其中一个吊诡就是当时海地其实是革命希望，也是革命希望，就是最早在中南美洲是成功实现独立的一个地方，其实是掀起整个南北美洲的革命浪潮，也都很大期望，他认为会是很成功的，而当时的所谓殖民者法国就是走烂地走，这个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是啊，但是其实呢当年呢法国带了很多黑奴过来，也都变相令到整个古巴的人口的比例是变了的， 即是多一点。 是啊，其实现在你见到古巴咧好多系黑人，以前咧主要都系西班牙人嘅。由英國統治嗰一年開始咧，開始引入多黑奴之後咧，黑人咧除咗去將個人口比例唔同咗之後咧，佢帶入咗咧都係佢哋黑人嘅文化。因為咧古巴咧，大家都成日都話古巴嘅跳舞或者古巴啲傳統宗教或者甚至音樂咧，其實係來自黑人音樂。佢咧係喺古巴嘅南邊咧，慢慢發展咧，傳去夏花拿，所以咧傳統譬如啲 song music 啊，或者 salsa 咧，其實係帶有黑人嘅意味，亦都係咧開始咧嗰陣時咧就影響住夏花拿。咁喺十八世紀咧，其實除咗頭先講呢啲事件之外咧，佢個城市設計咧都開始開放。例如咧，本身咧，我之前話嗰個武器廣場咧就係駐兵用噶嘛，一般人就唔可以用啦。咁因為開始其實都唔使打仗， 因為換咗話事人啊嘛，可能個諗法又唔同咗。 係啦，同埋咧，佢哋嗰個感覺咧已經冇以前咁重視嗰個防衞用途啦。咁變咗咧，佢就不如開放俾大家用啦。咁變咗係一個其中嘅公民廣場啦。咁亦都喺市外同埋喺個圍城嘅側邊咧，起咗兩條花園大道。咁花園大道呢個概念咧，其實真係來自法國啦。咁但係咧，某程度上咧，都係想俾公眾用嘅一個比較靚嘅空間啊嘛。即係通常兩面種咗一啲 香榭麗舍大道嗰種嘅翻版啦。 係啦，就會有雲石地台鋪面啦，跟住好多銅像啊，一啲好靚嘅鐵造嘅欄杆啊。咁你會覺得咧，係一個好好嘅休息嘅地方嚟嘅。咁即係證明咧，其實嗰陣時個社會可以轉型咧，就係會覺得啊、開始有錢，咁我嘅生活質素又提高啦，咁當時咧又意識到咧，古巴嘅夏花拿係一個多向型嘅城市，所以佢接納好多唔同嘅文化，佢亦都要令到咧大家嘅思維有改變。咁同一時間咧，其實咧去到十八世紀嘅尾期同埋十九世紀嘅初期咧，其實嗰陣時咧亦都引入一啲新嘅建築嘅風格啦，就係呢個新古典主義。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之前讲 克建築，其實有冇一啲嘅建築物係依家係好出名嘅喺夏巴拿我哋可以見得到咧？ 嗱，喺舊城咧就係好多嘅建築物咧都係巴洛克嘅，咁比較出名咧就係夏巴拿大教堂啦。佢就喺18世紀後期起嘅，咁當時咧其實係耶穌會起嘅，耶穌會求咗好耐咧先俾塊地去起。咁呢個教堂咧其實真係好唔同嘅。如果你睇個立面咧，其實好多曲線嘅，係嗰陣時巴洛克咧好中意用一啲嘅元素啦。但係咧佢左右兩個塔咧其實係個闊度唔同嘅。 闊度即係一個粗啲，一個窄啲。 係啊，佢右手邊嗰個咧係上面有兩個嘅鐘添嘅。 大家上去我哋個網站度睇就睇得到，右手邊嗰個係闊啲噶，而左手邊嗰個係窄啲。點改咧？ 其實咧，佢嗰陣時有解釋嘅，不過我都唔係好認同。佢就話同佢哋當時有防洪水嘅意識嘅咯。咁但係咧，究竟係點防水咧？我就真係諗唔通啦。咁但係結果咧，就起咗兩個唔同嘅鐘樓啦。呢個咧，其實喺巴洛克式建築物嚟講係比較少。咁佢亦都打破咗個對稱啦，反而咧就成咗佢其中嘅特色。不過咧，佢就有巴洛克嘅外表啦，其實裡面咧就比較簡單，佢唔係咁浮誇嘅。通常咧，你見巴洛克嘅教堂咧，佢好多油畫啦，上面好多嘅裝飾啦、條紋啦、 天花啊嗰啲。 係啦，但係裡面就唔係嘅，係簡單咧，係白色嘅大理石為主啦，唔會有一個好複雜嘅神台咧，反而係用翻呢個新古典嘅感覺嘅。 但我又想知道咧，因為我哋成日講呢啲即係歐洲式嘅啲教堂咧，起親都係一百幾十年噶嘛，咁同埋佢係主要都係用石头去起噶啦，咁夏瓦那系咪有咁多嘅石材咧？定还是其实佢系由外地运过嚟，运啲石头过嚟起咧？ 其实咧佢附近咧，佢喺墨西哥湾度咧揾啲珊瑚石起嘅。呢、這个教堂咧系用珊瑚石起嘅。所以咧，佢咧，如果你行近啲睇咧，你發覺好多窿啦，同埋有少少化石喺裏面嘅，即係啲貝殼仔你會見到嘅。不過喺呢個建築物比較唔同啦，其他咧就未必係用珊瑚石起啦。咁但喺當年咧，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幾重要嘅一個材料嚟嘅。咁後期咧，當然佢引入一啲更靚嘅石材啦，咁有錢未必喺夏巴拿或者古巴運到嘅添。 咁都叫做就地取材喎，即係用返嗰度附近有嘅石材，呢、這個反而係令佢更加具有本地嘅特色添。 係啊， 但同一時間亦都幾經典嘅巴洛克風格喺度，即係尤其係正話先度講嘅最初本嗰個立面，即係兩邊鐘樓大細唔平衡，冇理佢嘅話咧，正中嘅立面咧都幾屬於典型嘅巴洛克風格。 係啊， 咁當然如果猜想裏面冇畫嘅原因，可能真係我哋有能力去起個教堂出嚟，但係要揾大師畫畫咧就可能困難啲咯。 要遠道重洋走過嚟咯，可能係。 不過而家畫畫好多年 不過之前都講新世界咧，其實風格咧唔係真係咁跟足歐洲嘅，好多時咧佢哋會有少少轉型。咁、古巴當然都會有啦，咁佢亦都唔會用足咯。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咧，其實頭先我講啦，市內已經有好舊期會有少少文藝復興式嘅建築物啦，有巴洛克啦，到呢個時候咧有新古典咧，亦都證明咧佢係不斷吸收緊歐洲嘅文化。咁去到19世紀咧，其實咧，夏巴拿已經好犀利啦，佢已經咧係成為咧成個拉丁美洲咧最重要嘅三大城市之一，咁亦都係非常之有錢啦。咁所以而家其實你就算而家你去到夏巴拿，你都感受到當年嗰個貴氣，即使好殘舊咧，你可以想象到當年咧真係一個咧非常之有錢嘅中產城市嚟嘅。咁亦都因為咧佢有錢咧，衍生咗一個好龐大嘅中產嘅階級啦。咁中產嘅人就好多嘢要求噶嘛，係咪先？咁我又要玩，我又住得好，又要食。咁變相咧，令到咧呢個城市咧開始要發展啦。咁同埋咧，同一時間咧，呢個城市咧係人口不斷膨脹。去到19世紀中期咧，呢個城市因為擴張咧，佢嘅城牆都要拆咗。咁呢個城市嘅擴張咧，佢哋都有少少規劃嘅，因為咧喺19世紀初期咧，佢哋已經知道喂人已經多啦。咁慢慢咧，佢哋就覺得要喺圍城外面咧開一個新區啦。咁就而家今日嘅 Central Havana， 咁即係城中心區。呢、這個城中心區咧，基本上咧係一個舊城嘅延續，佢用翻佢哋啲格仔嘅佈局，大小係差唔多嘅，慢慢咧由佢原本嘅街道一路咧向外延伸，咁所以咧後期咧因為城市發展咧，你不得不拆嗰啲城牆，因為佢阻礙咗兩區嘅聯繫嘛。 咁即係話咧，即係我哋今日係咪就睇唔到個城牆啊？即係我哋講嘅城牆已經完全 係啊，大部分咧已經拆咗啦，咁佢只剩翻咧喺城嘅南邊近火車站部分咧留翻一大部分，其實就唔多嘅，同埋咧喺城嘅北边有好少部分，真系咧好似标志性咁话俾你听，有个城墙嘅啫，留翻喺度， 留翻啲都好啊，即系起码有啲系啊。我哋话咧冇晒就好可惜。 系啊，其实好多围城咧，喺后期发展都系拆咗个城墙，就系因为要配合个交通发展。因为其实去到19世纪中期就未有汽车，咁但系开始有多马车啦，咁所以咧佢需要个城门咧系要大啲，咁亦都唔可以咧阻碍佢嘅发展。 咁呢一個咁嘅拆城牆舉動咧，其實我覺得同當年嗰個民智意識都開始有啲改變。我頭先講咗啦，佢哋好多中產嘅人口嘛，咁開始教育水平又高啦，咁亦都伴隨住咧十九世紀初咧，其實咧喺西班牙嘅好多殖民地咧陸續開始獨立啦。其實咧三十年代咧已經大部分已經係脱離咗西班牙統治，當中咧好多都係自己革命成功啦，咁亦都係因為西班牙積弱啦。咁但係咧西班牙咧佢哋咧覺得咧古巴係永久嘅盟友啊，佢覺得古巴係唔會理佢嘅，所以死都唔肯放手、啊。古巴就好興啦，因為當地人咧，佢哋開始已經有一個民族意識，亦都係因為我先講啦，佢吸納咗好多唔同嘅歐洲嘅思維。咁當年已經係開始用一個好理性同埋信科學嘅態度嘛，佢亦都會覺得自己咧係有一個新嘅身份認同啊，我唔係西班牙殖民地嘅一員啊，我係古巴人。咁慢慢咧，其實開始好多獨立嘅思維可以走出嚟啦。拆城牆咧，深烤就好似我覺得咧，係一個殖民地咧，自己將佢嘅枷鎖拆咗，而為呢個當地被殖民嘅人咧，好似解放咗。你拆咗嗰個牆，咪即係叫我開始去獨立咯。 係啊，同埋即係冇辦法，冇辦法放手對於西班牙嚟講，因為考馬拉實太正嘅一個地方。即係如果你 我都唔放手嘅 賺錢啦，而嚟佢同歐洲嘅距離相對好近啦，同埋嗰個即係蔗糖嘅貿易或者蔗糖嘅生產依然係喺度，所以整體嚟講佢係一個寶地，尤其係北美洲已經冇咗啦，拉丁美洲亦都已經個個喺度獨立，留翻低嘅就係靠住古巴依個地方。 其實我又想問一下，頭先兩位都有提及過，喂，古巴離歐洲好近。好近咩？我覺得好似隔曬成個大西洋咁樣，係咪好近咧？ 相對成個新世界嚟講，佢係最近啊嘛。我哋睇咧就唔係話真係實際距離，因為咧新世界譬如南美洲，如果要去呢個歐洲大陸，一定要經過加勒比海嘛。 嗱，呢個相對佢個畫法咧係咁嘅，喺由西班牙對出海面咧，如果畫條直線去出去咧，喺即係西北非嘅出邊咧，其實出咗最後一個補給點嘅聖羅倫斯島以外咧，其實行大約18日島咧就可以到夏灣納噶啦。當喺哥倫布時代，咁我相信去到後來嘅對航道熟悉啊，同埋總體運作嘅進步之下咧，我認為大約係一兩個禮拜到咧就可以橫跨大西洋。咁我相信兩個禮拜咧就行路嘅話咧，由山西去北京都要啲時間，即係可以想像一下，即係其實係好快噶啦。咁而且係佢有信封啦，有洋流幫助啦，咁所以咁樣嘅運作咧係好方便嘅。即係咁而。其實你知道西班牙同葡萄牙咧，就係、是、握住地中海海口最近非常之接近中美洲嘅呢啲部分。咁相對嚟講，英國荷蘭會遠啲， 係啊，咁所以佢真係相對上係 近啦，非常近。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 咁啊，講翻夏灣納啦，其實當時咧城中心區咧，其實都係我其中一個幾中意嘅區嚟，因為咧佢係比較有錢嘅時候起啦，所以咧佢嗰陣時嘅設計咧有啲統一嘅風格，尤其是咧沿住主要嘅大街咧，佢會起花園大道啦，會擴闊路面啦，同埋咧兩旁咧佢起嘅建築物咧都要求咧係有回廊嘅，咁即係底咧佢係會有一啲好靚嘅拱形嘅有蓋嘅部分啦，咁變咗咧亦都係。城市人咧一個可以聚集嘅地方，如果你喺街行嘅時候咧，你覺得好靚，因為兩旁建築物咧都係特登有刻意去設計噶嘛。咁加上花園大道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呢一個城市咧喺外邊嘅人覺得咧，哇！佢真係咧好有錢啊！而當時嘅拉丁美洲咧，只有咧布宜諾斯艾利斯咧，真係可以同佢相比咯。 依家我哋睇翻擺上網嗰啲相咧，都見到即係佢喺個大道嘅一邊啦，即係其中一邊就係車啦。咁其中一邊睇落去咧，佢啲建築物除咗話有嗰個回廊、拱門好靚之外咧，佢啲顏色都幾鮮豔嘅，百變添 嘅。同埋你會發覺佢有啲法式嘅鐵造嘅露台啦， 係冇錯。 同埋咧，當時起嘅建築物咧，佢嘅特點咧就係樓底好高。 嗯， 我諗咧有接近4米， 咁亦都係同佢哋嘅加勒比海氣候有關嘅，因為高樓底咧，佢令到咧佢室內嗰、那個散熱會好啲啊，你感覺 風都好啲啦， 係啦，感覺上會舒服啲啦，亦都係咧而家下翻嗱其中一個嘅建築特色嚟嘅。但係咧呢個城市嘅規劃咧，去到城中心部分咧可以失控啦，因為後期咧雖然越嚟越有錢，咁但係咧佢哋咧冇一個好全面嘅城市規劃。去到十九世紀嘅中後期咧，有一個新城區咧叫做瓦達道啦。咁我就叫華達都啦，呢個地方呢其實就喺城嘅西邊。咁當年呢因為開始好多中產階級出現呢，佢哋呢就要住一啲別墅，佢哋唔住啲咁密麻麻嘅屋，佢覺得嗰度唔舒服。佢嘅別墅呢仲要前面有一個好大嘅門廊啦，前面又有一個好大嘅花園啦，後面又有一個花園啦。咁所以呢就唔可以喺中心地區住。咁於是就喺城外，嗰陣時叫郊外地方啦。咁有啲地產商呢就開始呢開展兩個唔同嘅項目，咁佢哋咧喺過區咧就有一個新嘅規劃，但系咧就唔係一個好完整規劃。最後咧，有一個設計師將佢統一咗去。咁呢個新城咧，慢慢咧就係變成咧而家嘅夏瓦那新嘅部分。咁呢部分咧，佢嘅設計咧又同咧中心城區同埋舊城區好唔同嘅。 佢呢個就主要係你頭先所講中產嘅人嘅住宅，依家都係啊。 而家就嗱，革命之後有啲唔係好同嘅。咁但係咧，我講係十九世紀嘅時候就會係啦，即係嗰陣時中後期。咁呢個成個設計有咩唔同咧？佢都係格仔形式，但係格仔係大格啲，同埋好整齊嘅。每個格仔嘅大細係差唔多嘅，咁同埋佢嘅派法咧，佢就又係由呢一個海岸邊一齊派過去嘅，咁所以咧，佢同本身咧舊城咧嗰個 grid 咧係扭四人唔到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咧要平衡翻嗰個海岸線咧，佢都係想諗喂將啲海風吹入嚟嗰個概念嘅。與此同時咧，佢喺成個規劃上面咧，佢覺得咧每一個block 咧要大啲啦，因為咧我先講呢屋咧， 有錢啊嘛，係啦，要大啲啦， 要大啲啦，又要起個前庭院，又要有個門廊，每一個大街咧，佢都係做花園大道，兩旁都有樹嘅，咁你會覺得哇，真係好中產同埋好貴氣。 嗱，我試下咁比較咧，大家即係聽眾可能會理解依個時代嘅花園城市有幾咁先進。我哋話1859年如果有一個花園城市設計嘅話咧。我哋香港要有呢個花園城市嘅觀念，由英國引入，之後喺我哋今日嘅香港嘅九龍塘呢個地方，九龍仔呢啲匪附近咧，就整啲花園城市，就即係先進咗差唔多有70年嘅歷史。即係簡單講咧，就係佢即係夏威夷當時咧，可能會係即係我哋叫做歐洲以外啦，呢啲殖民地啊，或者啲半殖民地嘅地方咧，其中一個最早追求生活嘅藝術嘅地方。呢、這個同樣時期嘅香港咧，仲係呢個亞洲出名嘅犯罪之都嚟嘅，出曬名係即係犯重犯嘅地方香港。咁所以你可以見到當時夏威夷真係唔簡單喎。 係啊，嗱，其實咧。呢、這個華達都咧，去到二十世紀嘅時候咧，佢亦都係一個犯罪之都嚟嘅，因為當年咧 係犯罪，點解啊？中產人 係中產人，因為咧後期咧，其實呢度起咗好多酒店、賭場同埋夜總會，咁亦都係吸引咗咧好多 可能老化咗啲啦，有啲 係啊，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唔同嘅美國黑幫喺住手。咁我哋咧下集會講下咧，究竟去到二十世紀咧，成個夏威夷有咩好大嘅改變咧？ 美國黑幫點解無啦啦又叉咗只腳埋嚟嘅咧？咁啊，又同西班牙之間又有啲咩嘅摩擦呢？嗱，下一集咧，我哋建築二咧繼續會同大家講嘅就係夏威夷，咁啊，千祈唔好錯過啦！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仙奴、曾卓然、馮傑，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